天黑，宝宝睡，看你笑得多甜，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注册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你们好，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迎新特别节目之师大故事。我是你们2016级的小师姐麦子。时光飞逝，一转眼我也会被别人叫成师姐了，也即将迎来一群可爱的师弟师妹们。在师大的这一年，虽说走了很多弯路，但还好自己是幸运的，一直以来都有同学和老师父母的陪伴和指导，也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自制，比如分寸，比如责任，比如乐观。接下来我想把我走过的弯路讲述给你们，把我的收获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对大学的第一年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不会因错过什么而感到后悔。首先我想说一说关于大学期间学会自制和时间管理的问题。我想在高中不论是走读还是住宿的优秀的你们，生活一定是规律的，有人催促睡觉，有人监督起床，一定不知道大学里的作息是多么自由。去年进入大学的我刚开始还自律了几天，但没过多久便陷入了早睡早起的漩涡，早上睡觉，早上起床。你若是问我都在做些什么，那可真是太多了，看电视剧，看小说，刷微博，刷动态，刷知乎，刷朋友圈，手机给予的诱惑像是吸尘器，将看似空闲的时间吸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因为看手机带来的懒惰和拖延将所有的生活打乱，不再按时吃饭运动，不再认真动脑学习，碎片化的阅读使看文字变得力不从心，做事情变得没有耐力和动力，不会自制与不能进行良好的时间管理将我打败，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意识里。不愿意尝试困难的事，因为潜意识里面总是在说你不行，你们看多可怕呀。因此亲爱的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大的时间框架，因为大学任务的随机性，计划的制定可以宽松和灵活，但一定要有限度。例如到了11点半无论如何都要睡觉，制定好之后就要严肃而认真的执行，学会做自己的主人，要为自己负责。这一点对于有些同学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只要度过了一个纠正错误的困难时期，一切就像蹬自行车一样顺畅。再几次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注意人与人交往时的分寸。在初入大学时，每次回宿舍如果看不见谁，就一定要问问那个人去哪里了，如果别人正在做什么事，我就一定要搞清楚对方在做什么。起初我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次跟舍友聊天的时候，他说我太爱刨根问底，常常弄得他们很不自在，这下子我才知道自己一直来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麻烦。 除此之外，我还会常常向身边的朋友抱怨自己遇到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注意界限的行为，属于将自己的情感强加于别人。所以说，亲爱的你们，如果你们也有我这样的心态，请记住这样两句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依附于他人；别人的事情只可以尊重和接受，不要强加干涉，也不应该干涉。相信你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会有一定的提升，也能在大学里交到更多的好朋友。进入大学的你们，有的已经18岁，有的即将18岁。我想告诉亲爱的你们，如果在从前的学习生涯中我们学会的是知识，那么在大学中我们就要学会生存。而生存就不再意味着我们要考虑的是吃什么怎么睡，而是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了。比如如果你想转专业或者辅修，仅仅知道什么时候提出申请是不够的，你还要知道你怎么选择课程、申请课程。又如如果你希望能够保研、考研，学习成绩要到什么程度，社会实践的经验又要什么时候来积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这些信息的方法有很多，与师兄师姐交流，与老师交流，到网上搜索都可以，这是行动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心态变得成熟而乐观，因为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你的计划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日程或不顺心的事情打断。这时候成熟的心态能够帮助你回归正轨，而积极的心态也能够帮助你在迷茫时不至于烦躁而做出傻事。以上便是我来这里一年的收获，我把它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也希望你们能够充实而美好的度过在师大的每一年。最后送给你们一句话，不要着急，你想要的时间都会给你。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丹阳，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小米鸡排干没的， 来半张猪肉大葱的香锅肉饼， 36号麻辣烫好了， 2两猪肉芹菜饺子，3锅鲜叶豆腐，2碗米饭，我来个10锅茄子， 你要什么？ 2碗牛肉面，6磨米粉， 不要辣， 大排鸡蛋面， 这可能， 一杯热的茶走， 1根， 不要洋葱和青椒，蛋黄酱和蜜汁芥末酱。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旗下栀子美食铺，校内校外珍馐美食、佳肴小吃应有尽有，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喽！哎呀，这不是各位小鲜肉们吗？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呀！快别愣这儿了，来来来，进来坐。想来点什么尽管说。不乐意动会，想来点校园里的美食，没问题。就让你们的老师姐美食铺老板栀子来带大家品尝一番师大美食吧。想吃点酱香浓郁又下饭的，栀子诚心推荐学武食堂2楼的干锅千叶豆腐，酱汁喷香入味，豆腐弹脆爽口，再要2碗米饭，约上闺蜜一起吃。还有学六食堂2层的10锅系列，10锅茄子，10锅娃娃菜，10锅黄金豆腐，淋在上面的酱料躺在铁板上，滋滋地冒着香气和热气，光是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呢。喜欢面食的话，不如过来这边瞧瞧，新乐群3层的香河肉饼，饼皮金黄酥脆，肉馅香嫩可口，点一张吃不了的话，来半张就差不多了。除此之外，西北风味餐厅的烤馕和大盘鸡拌面也十分推荐，烤馕香香的，很有嚼劲，

这是广播台首次进军配音领域，配音大赛一经举办就广受好评，此后配音大赛每年如期而至，如今已经顺利举办七年。此后的每年里，配音大赛和主持人大赛都如期而至，一届又一届优秀的选手在大赛上脱颖而出。随着大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广播台所邀请的嘉宾评委也越来越有分量。时至2016年，主持人大赛首次与大影节合作，参赛选手正式开始面向全国募集，通过决赛的选手还可以直接进入大影节主持人大赛复赛。主持人大赛在14年后已经成功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大赛。2016年的配音大赛，我们邀请到吴凌云、张震、陆之行、虚度、白雪岑、严萌萌、秋秋、申秋香、张凯九位著名配音演员、配音艺术家担任评委。大赛分为经典重现、复兴之路、原创混剪三个板块，充分考验了选手的配音功底与创意能力。2017年的主持人大赛，我们更是邀请到蓝宇、黄伟、张默、杨璐、郑子可、宋赫等著名主持人担任评委。大赛从才艺展示、模拟主持到激动人心的复活和决赛的访谈环节，选手们妙语连珠，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和观众的阵阵喝彩。而在2010年的12月24日，我们在自己的微博上给自己贴上了广播的标签，自此我们开辟了新的网络宣传阵地，正式向新媒体方向进发。随后广播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喜马拉雅电台也陆续开通，广播台的宣传端口正式扩张为双微平台与电台的组合，并开始通过新媒体进行平台建设和推广。现如今广播台微信、微博、喜马拉雅平台相辅相成，听众朋友们可以从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平台上听取当日及往期节目，亦可从微信、微博上获取第一手活动和大赛时讯。现在广播台下设六大部门，播音部致力于传播师大之声，这里有着最多的人数，成员年级从大一到研一，主播导播相爱相杀，惺惺相惜。根据节目需要，部门内部分为资讯组、音播组、音乐组、抒情组四个栏目组，为大家带来每日资讯、欧美娱乐、音乐榜单、书评影评等日常节目，并设有多档特别节目。播音部人有创意、有活力、有信心、有能力，每一个节目都彰显了精致是一种信仰的台序。用照片和稿件见证广播台的成长，新闻采编部是广播台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广播台当下的发声者。新闻采编部不仅负责日常公稿、活动现场的拍照写稿，还负责大型活动的人物采访、主题推送的编辑写稿。一支笔、一部相机记录着广播台一点一滴的成长。新媒体运营部主要借助网络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进行广播台的日常节目播放以及大型活动宣传。新媒体运营部是广播台的眼睛，是大家听见广播台、看见广播台的第一通道。公关部是广播台对外的窗口，每到各种大赛和大型活动举办的时候，公关部就需要和许多知名老师联系，邀请他们作为嘉宾评委出席我们的活动。公关部致力于让一切不可能变成有可能，只有想不到，没有请不到。外有公关部，内更少不了行政人事部，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工作程序，监督考核连轴转，管钱管会管人事，耐得住焦头烂额的日常，镇得住雪花纷飞的文案。行政人事部是广播台最为重要的幕后工作者。广告设计部是广播台的形象设计师，广播台的风格和形象都由广告设计部负责打造，每逢大型活动，海报、喷绘、门票都由广告设计部一手设计。不仅如此，广告设计部还负责台山等周边产品的设计，一份份设计独具匠心，创意无限。 载风雨，十五载辉煌。在北京师范大学广播人的共同努力下，广播台蓬勃发展，变得越来越好。相信在未来，师大人的声音还会越传越远，越传越响。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九月师大，木铎声声，欢迎各位同学来到师大，在这里学习、生活、交友，在这里感受青年人的自由与责任。作为初步入大学校园的新人，也许你不适应集体生活，也许你因为来陌生的环境而感到无所适从，种种忧虑你的师兄师姐们也都经历过、体会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总结了前辈的经验，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迎新大礼，祝你更好地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活。欢迎收听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迎新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叶子。来到大学，你会发现生活不只是你想象的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你还要办很多卡、批很多教室、找很多负责老师。生活里突然出现了许多与你息息相关的功能性地点，然而这些地点并不像食堂一样飘着饭香，让你闻着味道跟着人流就能找到，他们大多是不显眼的。今天主播就为你送上一份功能地点介绍，带你了解师大生活离不开却找不到的各种地方。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宿管中心。宿管中心位于学四楼东面，由于门是开在研究生宿舍楼侧面的，所以非常容易被忽视。宿管中心的位置形象点讲，就是在大家每次去小卖公社取快递的必经之路的左手边，一般办理和寝室有关的事务，有时候办理其他手续，比如转系，也会需要去那里盖章。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离学校生活区较远的保卫处。保卫处在学生活动中心西南角，顺着两个操场之间的路一直走就可以到达。这里掌握着学校所有的监控摄像头，有关学生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都可以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如果不幸丢手机之后，不要犹豫，第一时间赶过去，也许还赶得上。另外，关于户籍的事务，如转户口之后办理新身份证，也需要到这里领取证明。第三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听名字就很高大上的财经处。沿着金师路一直往北走，过了科技楼，路的左边就是财经处，两边有 ATM、DRS 等自助银行设施。其实平时生活这个地点不是很常用，一些社团活动报销时会来这里，有同学网上缴纳学费出现问题也会来这里。另外，办一些手续时需要他的盖章。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要牢记位置的地点了，小医院。财经处再往北走一段距离，右手边就是校医院了，功能就不用多说。主播在这里提示大家，校医院开药是免费的，新生开学体检是会到这里去的，到时候大家要认认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三个地点都在学十六的南侧，注意看一下地点名称，不要走错。第五个地点是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师大作为心理学全国第一的学校，是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当你学习生活遇到困难，或者心情低落状态不好，都可以过来倾诉一下，记得提前预约哦。还可以加入雪绒花使者社团，为其他人送去温暖。第六个地点是行工助学管理中心与信息网络中心。想要找一些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我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朱小涵。倾听南北极带给大家的是旅行中的故事，有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旅行中的个人感悟。今天要讲述的是在小天堂巴厘岛的故事。众所周知啊，七夕要到了，一年好几度的虐狗日又要来了。本单身狗这一次就来为你们情侣狗含泪介绍一下蜜月虐狗的最佳去处——巴厘岛。当然，我可不会贴心地给你们介绍五天四夜的旅游攻略。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巴厘岛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色。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也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旅游区。巴厘人是由多种南岛移民于公元前2500年的史前时代混血所组成。大约公元10世纪时，印度文明影响全东南亚，经过爪哇岛传入巴厘岛，提供后来巴厘文学、艺术、社会组织和政治的雏形。公元1515年，伊斯兰教入侵爪哇，促使了大批印度教的僧侣、贵族、军人、工匠和艺术家逃亡巴厘，也造就了16世纪巴厘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个时候，来自欧洲的白人开始拜访巴厘。1588年，西方人第一次来到岛上，据说三个荷兰航海家船只失事后到达岛上，后来能够搭船回国时却只有一个人愿意回去，由此也可见巴厘岛的魅力。一直到20世纪初，荷兰人决定征服该岛，巴厘岛土著在抗争无效之后选择大规模集体自杀。1906年，登巴萨王室贵族几乎全部自杀于荷兰军队面前。自杀事件经新闻传到欧洲后引发震动，迫使殖民者实行较为人道的统治。巴厘岛的传统文化特色也由此能够保持下来。公元1908年，荷兰的国旗终于插遍了全印度尼西亚和巴厘岛，荷兰人统治了巴厘34年。接着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又占据了3年，直到公元1949年，在联合国的干涉下，荷兰才退出印度尼西亚。 岛民温和的巴黎自然成为独立后印度尼西亚的一省。巴厘岛不但天然景色优美迷人，其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丰富多彩也驰名于世。巴黎人的古典舞蹈典雅多姿，在世界舞蹈艺术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亦是印尼民族舞蹈中一支鲜艳的奇葩。其中狮子与剑舞最具代表性，巴黎的雕刻、绘画和手工业品也以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闻名遐迩。在岛上处处可见牧石的精美雕像，因此该岛又有艺术之岛的美称。巴黎的绘画别具一格，大都是用胶和矿物颜料画在粗麻布或帆布上，主题取材于田园风光和人民生活习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因此巴黎素有狮之岛、东方希腊的美称。巴厘岛因历史上受印度文化宗教的影响，居民大都信奉印度教，是印尼唯一信仰印度教的地方。但这里的印度教同印度本土上的印度教不大相同，是印度教的教义和巴厘岛风俗习惯的结合，称为巴厘印度教。居民主要供奉三大天神和佛教的释迦牟尼，还祭拜太阳神、水神、火神等。教徒家里有家庙，家族组成的社区有神庙，村有村庙，因此该岛又有千寺之岛的美称。其中最著名的寺庙之一莫过于海神庙。海神庙盖在海边的一块巨岩上，涨潮时此庙四周环绕海水，和陆地完全隔离，落潮时方可以相通。海神庙建于16世纪，祭祀海神。巨岩下方对岸岩壁有一个小洞穴，曾发现过几条有毒的海蛇，传说是这个寺庙的守护神，防止恶魔和其他的入侵者。据说寺庙建成时忽逢巨浪，寺庙岌岌可危，于是寺内和尚解下身上腰带抛入海中，腰带化为两条海蛇，终于镇住了风浪。从此海蛇也成为寺庙的守护神。对岸有小亭，可以眺望日落的景色，成为巴厘岛的一大胜景。巴厘岛人都是生活的哲学家，工作时认真工作，睡觉时安详的睡，与万物众神和平相处，心无旁逸地过每分每秒，生活自然逍遥。巴厘人对自家人不问出身，对外来客不分来处，纯真的随和态度使巴黎成为人们共同信赖、寄放心灵的休息站。可贵的是，巴黎一年接待百万访客来去，可依旧不改颜色，沧海仍是沧海，桑田犹是桑田，早晚供奉的规矩和沐浴的习惯百年不改。尽管观光客拿着手机聚群围观，巴黎人仍视若无睹地过自己的日子，而十年前你见过的梯田今天仍在原处等你归返。巴厘岛的魅力远不止于这些，趁着暑假的最后一个小尾巴，趁着七夕这个浪漫的节日，和他一起踏上巴厘岛，亲身体验一下它的魅力吧。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旅行中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故事不长，可能也没有那么动听，但还是很开心你点开了推送聆听我的声音。倾听南北极，期待你的留言。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起床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 不要这么啰嗦，快点说。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FM98.2全新视觉系统。 慢。 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嗯，帮我启动全息互动模式，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全息视觉系统，全景环绕音效准备完毕。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2046。 FM98.2 全频可视化平台，年轻不计年龄，你够年轻吗？ 旅行从当下走出，来到一个因全然陌生而不带任何现实负担的场域， 以一个完全的局外人身份观察、捕捉和品味一切，从中获得逍遥感与幸福感。大家好，欢迎收听木铎书声，我是主播锦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创作的《埃及纪行》。1984年早春，戈尔丁夫妇搭乘一艘装备不足、急需维修的旧游艇，沿着尼罗河开始了一趟埃及之旅。戈尔丁说，他与埃及之间似乎早就有一种异常的交感共鸣，所以当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次年收到出版社的邀约，希望他游访埃及，并以旅行的见闻为题材创作一本游记时，便欣然接受了。他计划着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他的埃及之行。我是，或者说曾经是一名水手，年轻时我就乘船出海，二战期间加入海军，在那以后我开着自己的航船行过欧洲北部海岸。那么为什么不租用一艘船呢？我们可以住在上面，沿着尼罗河上下行进。虽然这次旅行开局不顺，但戈尔丁最终还是看到了一个神灵们离开后留下的古老国度。只是他曾经熟读的那些神话故事似乎已经与这片土地毫无关系了。不过旅行中产生的贫乏印象反倒使戈尔丁平静了下来。他觉得既然原本计划中的发现之旅已经无法实现，那就得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灵感。在这本书里，他如实地记录了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记录了那些外表极其难看的水泥村舍，记录了他眼中当地人的无知和荒唐，也写到了埃及人对欧洲殖民者的仇视。不过也有一些时候是令人惊喜的。某一个夜晚，从客舱尾部窗子帘布的缝隙间，闪烁的星光倾泻而入，这璀璨的星空也同样闪耀在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旅行图书中，只要那作者是个合格的游客。看着那瑰丽的星光，你会感受到纯净简单的快乐。这样的时刻也许能让对这趟旅行颇有些失望的戈尔丁多少获得一些安慰。在戈尔丁看来，欧洲文化与埃及文化之间虽有冲突，但与其说是东西方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南北方的差异。不得不说，这样的把握颇为精妙，它点出了埃及那最吸引欧洲人的所在，既有异域情调，又与欧洲文化有着很容易感知到的亲缘关系，并非像东方那样遥不可及。这样的异乡对于旅行者而言其实是最具吸引力的，所以他仍然试图好好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来解读埃及的前世今生。而他所企图穿越的则不仅是从开罗到阿斯旺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有那远去的法老时代里漂浮着的来自神明和巫师的魔幻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旅行技术或许就更符合一般读者对于旅行的那种颇有些飘忽不定的潜在期待。从当下走出，来到一个因全然陌生而不带任何现实负担的场域，以一个完全的局外人身份观察、捕捉和品味一切，从中获得逍遥感与幸福感。 想来这大概也是很多人喜欢阅读游记的原因吧。而如果这些正是你渴望从阅读中得到的，那么这本出自英国老绅士之手的《埃及记行》或许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今天的目读书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本文的作者马维，感谢各位的倾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青瑶，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感人的韩国电影《素媛》。最孤独的人最亲切，最难过的人笑得最灿烂，因为他们不想让周围的人遭受相同的痛苦。记得曾经看过有人说，痛苦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美化痛苦的言论和行径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种清冷理智的说法让我一度痛苦异常，因为这样的赤裸裸直接让我失去了掩耳盗铃的勇气。收拾起狼狈的思绪，仔细复一复，痛苦能给人带来的好处无他，一是经历过山穷水尽后，对劫后余生的一切都知足常乐，二是面对将来的一切小坎小磕都拥有了不再大惊小怪的淡然。素媛的悲剧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尚不在于秀若兰花的小萝莉惨遭怪叔叔的荼毒，甚至也不在于她娇嫩的小身体无辜变成了终身残废。整部电影最戳人心处，首先就是手术过后面目全非、神志不清的小素媛，闭着凌厉的眼睛嘶哑着对父亲说，坏叔叔往学校方向去了，别害到其他人才好。被践踏的便是泥垢，奄奄一息的小花，生死尚不能补，却仍兀自在柔嫩的心里担忧着旁人的安危，愈发那么的可爱可怜。而另一伤心处，自然是很多人看了都声泪俱下的一幕，素媛终于知道可可梦的外套里是她一直不敢面对的父亲，她打开微笑的可可梦头套，为父亲细心地擦拭着汗水，父亲的眼睛越来越红，观众的眼睛也就跟着越来越红了。这两个细节让人不难看出，这个上小学低年级的漂亮小姑娘内心是多么的柔软和善良，越发柔软和善良就令人越发为她感到难过。所有人都知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东西越是美好越是珍贵，就越能引起人的同情和眼泪。而表现这种毁灭的过程，就是同类电影中最难再现的精粹。许多以悲情为主要情节的文艺作品，其对悲惨经历的描写常常流于消费悲惨者的经历，以一种猎奇的恶意去关注他人鲜血淋漓的痛苦。像是鲁迅在《祝福》中说的那样，他们一起掉下停在眼角的泪，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是素媛没有，没有渲染犯罪者的缠嫌和不堪情境， 没有把素媛的伤口扒出来给人看，连对素媛最后被迫装上人工肛门的不便也都没太仔细的描写。但尽管这样，对素媛的伤痛却并无一分一毫的减弱，所以就连看过素媛的人也实在无法变得恶俗，无法掉下停在眼角的泪，心满意足地走。说来也是有趣，恶意有时候可以是被引发出来，而纯真高贵的悲伤却可以净化看客的眼睛。表现毁灭很容易，如今的先进技术如此普遍，要做摧城拔寨的废墟，要做宇宙中没有空气的黑洞，都不是难事。但是要做一个差点被毁灭的家庭，如何面对现实一点一点地站起来，却实在太少看到。影片另一珍贵之处，就是没有把素媛慢慢康复的过程拍成狗血的励志片，也没有拿人们的善良做文章，只是像大人为小素媛穿着厚重的玩具外套跳可可梦，一起凑钱的场面淡淡地表现出来。这些场面同样没有浓墨重彩，却无比真实。在镜头语言中，对情感的表现并非用强烈的字眼才能达到目的，淡然如云也一样能达到最接近生活的真实。而对生活的真实表现，离不开最繁琐的细节和最真挚的情感。正因为对生活无限制接近的观察，才有了电影中五花八门动人的细节，而细节也是电影最为感人的精神内涵。韩国人在文艺作品中常常表现得十分感性，哪怕只是从他们的娱乐节目中都能看到，这个民族的人在面对很多问题上都有丰富的敏感神经。而素媛的真实、残忍和善良，又让人觉得韩国电影的武器不仅仅是繁花缤纷的感性美，还有深邃而凌厉的现实生活。面对已经崩溃了的世界，我们不香消玉殒，我们仍旧要好好的绑着绷带活下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슬프지않기晒太阳。